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六，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引发热烈反响，与会各界嘉宾表示，习主席的致辞宣示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坚定了深化国际合作的信心。 李克强出席第7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开幕式。 韩正在河北调研强调，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顺利举办。 服贸会首次设立数字服务专区，搭建全球数字贸易交流展示和交易平台。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种植面积预计超过12.9亿亩，今年秋粮丰收基础好。 阿富汗塔利班表示，将在2到3天后公布新政府成员名单。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1894万例。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深刻阐述了加强服务贸易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宣布了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与会各界嘉宾表示，习主席的致辞宣示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坚定了深化国际合作的信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表示，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享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共促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在峰会现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龙国强说，去年和今年，习主席两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致辞，体现了对发展服务贸易、在服务领域扩大开放的高度重视。 习主席的讲话呢，宣告了一系列的扩大开放的举措，彰显了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我觉得印象特别深的，习主席讲金钥匙，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实际上是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发出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克时艰的倡议。 一家国际知名芯片企业已经与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在 5G 的技术需求、市场测试等方面进行合作。企业中国区负责人孟普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致辞。 作为一个外国公司，习主席讲的对我们非常有鼓舞，专门有提到坚持合作开放、互利共赢。我们一直和中国企业合作打造移动的生态系统，中国如果能继续坚持合作开放，为全球能够分享中国创新，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习近平主席表示，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同世界共享中国技术发展成果。中国医药集团董事长刘敬珍介绍，目前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疫苗已获得10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可，并正与相关国家开展技术生产合作。 我们疫苗产品也到达了世界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世卫组织的欧盟的认证。国药集团这个疫苗现在是世界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疫苗，用我们中国的技术为世界人民，尤其是一带一路的国家呢，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也是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实践。 自去年服贸会以来，北京搭建起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四梁八柱。在今年的致辞中，习近平主席宣布了支持北京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等新的开放政策。北京市两区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海英说，这是对北京更高水平开放提出的新要求。 贯彻落实总书记精神，我们是整装再出发，我们要再谋划，对标国际经贸规则，探索先行先试，再务实，要在体制机制改革上进一步发力。第三，就是要再提升，聚焦一些重点的功能园区，把功能提升和政策会诊相结合，打造我们两区建设的样板间。 习近平主席表示，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在太子城冰雪小镇听取小镇总体规划和开发建设情况汇报。韩正表示，要突出绿色办奥理念，科学实施林草植被恢复和保护，打造好四季景观，营造优美的赛事和旅游环境。要认真研究冬奥会后赛事场馆的利用，发展壮大冰雪运动、冰雪事业，依托冰雪优势做好旅游开发，吸引更多游客，打造生态宜居环境，持续改善群众生活。 聚焦福茂会， 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今年福茂会首次设置了数字服务专题展区，全面展示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成果，搭建全球数字贸易交流展示和交易平台。总台央广记者冯硕、丁飞报道。 在首次设置的数字服务专题展区，记者看到参展商们纷纷拿出新技术法宝，集中展示数字服务如何降本增效。首次参展的亚马逊云科技将数字工厂搬到了展会现场。亚马逊云科技展台工作人员秉志强介绍，这套解决方案可以提升生产线的检测效率和良品率。 过程质量检验，过去这个工作基本上是靠人，但人检它有一个问题，效率低，人还会疲劳，准确率下降。基于工业互联网，解决的其实就是一个效率的问题和产品良率的一个稳定性。 在展区，记者也看到了一些数字技术赋能的绿色解决方案。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姚涵丽介绍，爱普生通过独创的干纤维技术，可将办公室用过的纸张转化为环保再生纸，实现废纸无水再生。 它能够节约大量的资源，像这台设备，如果它使用一年的话，可以节约大概7500多吨水，84棵大树，还有6吨的二氧化碳。 此外，各领域也在逐步实现与数字化的深度融合。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工地产品经理郭硕告诉记者，智能摄像头可以消除塔吊盲区，保障了安全生产。 吊钩区原来是一个盲区，然后咱们通过吊钩可视化的技术，克服了视野上的一些障碍，提高了作业的效率。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设置数字服务专区顺应了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数字贸易首次纳入服务贸易的5年发展规划，这也是我们14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和以前的5年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因为我们当前这个服务贸易发展的热点、亮点和政策的着力点，可能都逐步的向数字化、向数字贸易这方面去倾斜。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种植面积预计超过12.9亿亩，大部地区秋粮作物生育进程正常，土壤伤情适宜，病虫防控到位，作物长势良好，秋粮丰收基础好，基本面好。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秋粮产量占全年75%以上。目前秋粮种植面积已落稳落实，总体稳中有增，尤其是玉米面积增加，在田作物目前长势总体正常，全年粮食生产基础较好。农业农村部总经济师办公厅主任魏百刚表示，从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看，目前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中，除河南部分重灾区长势较差外，其他地区秋粮作物长势较好。 特别是东北地区玉米、水稻已进入灌浆乳熟至腊熟期，长势好于上年和常年，增产趋势是明显的。 今年我国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局部地区灾情比较重。魏百刚介绍， 灾情较重的河南秋粮受灾面积1100万亩，占河南全省秋粮面积的14%，但是占全国秋粮面积呢不到1%。目前呢，河南绝收的525万亩地块，一半左右啊已完成了改种补种，受灾田块呢基本开展了一遍施肥打药作业。未受灾的田块长势好于常年，可以弥补一部分损失。 从粮食生产全局看，全国农业灾情与往年比总体偏轻。六月以来，全国农作物累计受灾7200多万亩，比去年同期少3950多万亩，减少近1/3。受灾、成灾和绝收面积均为近5年同期最低。此外，目前水稻病虫害的防控也到位。 通过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今年的农业气象灾害是局部的、阶段性的。那么，全国面上的农业灾情总体还是偏轻，所以今年秋粮丰收的基本面仍然是较好的。 本周末，黄淮、江淮、华北北部等地迎来一轮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持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中国气象局提升应急响应至三级，各地迅速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河南周口、漯河、平顶山、驻马店等地近两天持续遭遇大到暴雨，漯河市最大降雨量达170毫米，部分道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全市停课、停业、特殊行业除外，公交停运。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张玉： 省防办及各地防办将持续开展值班值守抽查，督促责任人上岗到位，对已出险的区域路段都要明确专人值守，做到险行不排除，人员不撤离。 三号夜间开始，北京出现雷阵雨，局地短时雨量大，最大降雨出现在密云站140.4毫米。夜间降雨造成部分低洼桥区和易积水路段出现积水，排水集团启动一级响应，目前积水均已处置完毕。北京市气象台四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仍有雨，降雨有间歇性，量级以小雨为主。四号中午12点，天津市滨海新区部分街镇由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最大雨量超过220毫米。天津滨海新区水务部门通过开泵排水、保证排水井畅通等措施尽快排水。目前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已解除。受降雨影响，陕西省境内共有15条河流、18站出现洪峰29次，其中酉水河酉水街站4号40:30超警洪峰1990立方米每秒，为1958年建站以来实测最大。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陕西省水利厅提前会商，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范措施。陕西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高级工程师黄喜峰： 截至9月4日8时，本轮过程雨区累计撤离危险区群众18141户，43798人。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博利县境内今天凌晨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追尾一辆搭载采摘药材群众的无牌拖拉机，造成15人死亡，1人受伤。公安部已派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指导调查处置工作。总台驻黑龙江记者池松、张艺新，七台河台记者李平报道。 9月4号凌晨4点20分左右，在国道 G229 博利县大四站镇双星岭路段，车牌照号为黑 K A0785 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由西向东行驶，与同向行驶的车牌照号为黑0927169的四轮拖拉机追尾相撞，造成15人死亡，其中重型半挂牵引车司机1人死亡，四轮拖拉机上14人死亡，1人受伤，正在救治中。博利县副县长王华峰： 事故发生后，我们及时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应急、交通、民政等相关部门人员赶到现场，开展救援、救治及善后处置工作。目前事故15名遇难者身份已确定，1名伤者已转至七台河市人民医院救治，省卫健委已派出专家正在全力救治，目前无生命危险。 事故发生后，公安部工作组也赶赴事故现场指导调查处置工作，目前伤员救治、事故调查和善后等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 今年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明天将正式开售，铁路方面提醒，预计假期第一天为出行高峰，旅客要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同时做好个人防护。总台央广记者郭淼、王义群报道。 2021年中秋节放假时间为9月19号星期日至9月21号星期二，共3天。按照铁路客票预售期最长为15天的规定，9月5号起，乘客可以通过12306网站等途径购买9月19号，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了。关于疫情地区的订票与退票费收取问题，铁路部门相关人员表示，出行前最好咨询12306客服热线，获取当地铁路部门最新规定。目前国内疫情仍没有完全平息，面对即将到来的小长假，沈阳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张健提醒大家，中秋假期出行务必做好个人防护。 中秋节期间，旅客集中出行，请旅客们在候车时休息时要保持社交距离，尽量隔位就坐，旅行全程要佩戴好口罩，做好手部卫生清洁。这不仅是防控新冠肺炎的有效措施，也是我们个人卫生防护的有效措施。 本台消息，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云南本土病例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2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908例，其中重症病例5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9,217.4万剂次。 东京残奥会今天进入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参加田径、射箭、射击、羽毛球、乒乓球等多个项目角逐。在男子100米 T36 级决赛中，邓培成以11秒85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今天上午，在男子100米 T36 级，中国有2位选手闯进决赛，邓培成位于第7道，杨逸飞位于第9道。比赛的一开始，两人都不领先，在50米之后，邓培成加速明显，很快就冲到了第一位。最终，邓培成以11秒85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在男子800米 T34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汪洋出战。比赛的一开始，汪洋的起步并不理想，一度在所有选手中排名最后一位，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最终在最后冲刺阶段升到了前3名，以1分45秒68获得铜牌。突尼斯选手获得了该项目的金牌。在女子标枪 F54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杨丽婉投出了17米83的赛季最好成绩，摘得铜牌。尼日利亚选手以19米93获得冠军。另外，东京残奥会女子网球双打铜牌赛今天下午在有名网球公园结束争夺，中国组合朱珍珍、王子莹以2比6、6比7不敌日本组合上地结衣和大谷桃子，遗憾无缘领奖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铜牌赛对于两队来说都是历史性的突破，中国选手朱珍珍、王子莹搭档仅2个月就取得了中国轮椅网球女双在残奥会的最好成绩。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调整工作规程》，目录的调整共包括启动调整、地方遴选推荐、专家汇总、公布结果4个阶段。 全国妇联、教育部、人社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共同推进女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对涉嫌就业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实施联合约谈。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博知识竞答节目《中国国宝大会》第一季今天起将在央视财经频道开播，节目每周六19点播出，每集90分钟，共12集。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9点至10点期间，在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和田地区皮山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最高震级达5.1级。目前还没有收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阿富汗塔利班文化委员会副主任瓦西克3号表示，将在2到3天后公布新政府成员名单。与此同时，反塔利班势力与塔利班仍在潘杰希尔省激战。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 此前根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的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将在当地时间3号下午正式宣布新政府的成立，但因为相关准备工作还没有最终完成，新政府的成立仪式被推迟。阿富汗塔利班文化委员会副主任瓦西克3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届时将有国内外嘉宾出席。据媒体披露，阿富汗新政府的权力结构可能跟伊朗类似，阿富汗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在他之下将设立一个12人的执政委员会，这个执政委员会包括阿富汗塔利班的核心人物以及阿富汗各政治派别的领导人，以突出包容性政府的属性。其中，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将担任政府首脑，出任总统或总理；军事委员会负责人雅各布、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副主任斯塔尼克扎伊分别出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 当地时间9月4号上午，阿富汗民族抵抗阵线领导人埃哈迈德·马苏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民族抵抗阵线在潘杰希尔省对抗塔利班的战斗仍在进行中。他表示，民族抵抗阵线永远不会屈服和放弃。目前，潘杰希尔省是阿富汗境内塔利班唯一一个还未占据的省份。 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16，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1894万6836例，死亡453万9723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967万2736例，死亡64万4761例。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随着各个国家相继出台疫情防控措施，大部分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正逐渐趋于稳定。然而，近期美国新增确诊病例数再次激增，再次为全球抗击疫情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报道指出，在德尔塔变异毒株仍然在美国大规模传播的背景下，美国各级政府甚至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防疫政策仍然迟迟无法统一。由于许多12岁以下无法接种新冠疫苗的儿童开始返校上课，截至8月底，美国每周新增确诊病例中儿童患者已经占 20% 以上。严峻的形势下，美国政府中支持口罩令和反对口罩令两派的斗争仍旧僵持不下。一些州的州长甚至明确表示不会考虑口罩令。哥伦比亚卫生部日前证实，新冠病毒变异株 Mu 是在该国发现的本土变异毒株。目前已有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报告了感染该变异毒株的病例。哥伦比亚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迪亚哥·阿尔瓦雷斯， 该毒株今年一月就已在哥伦比亚出现，如今已传及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 哥伦比亚卫生部门表示，目前全国约 39% 的现存确诊病例为 Mu 变异毒株感染者，在刚刚过去的疫情高峰期，有近 60% 的死亡病例与该变异毒株有关。最近一段时间，德国的新增感染病例数又持续回升，而与之相对的是民众的疫苗接种率开始停滞不前。从7月底到8月底，德国疫苗的完全接种率只上升了 10%。 德国知名病毒学家德罗斯滕警告说，德国的疫苗接种率还不足以应对秋天即将出现的新一波新冠疫情。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3号表示，总结阿富汗乱局以及西方其他类似干预行动，可以得出一个教训，即民主不能输出。 美国劳工部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失业率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至5.2%，但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仅为23.5万，远不及预期的75万人，创下今年一月以来最小增幅。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美国疫情再次加重，美国经济将再次陷入失业浪潮中，重回去年冬天的严峻处境。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佟林、吴京、张浩森，主播玉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7 p.m. Beijing time.